和最后一名。芳芳最喜欢星期天，星期天爸爸妈妈都在家，早上醒来，芳芳见妈妈买菜去了，就钻进爸爸的被窝里，搂着爸爸的脖子要爸爸讲故事。爸爸说，时候不早了，该起床了，今天爸爸和你比赛，看谁先穿好衣服，好吗？芳芳说，好，我准第一名。他一咕噜从床上爬了起来，爸爸呢，叫完一二三就去抓眼镜。爸爸不戴眼镜是什么也看不清的，芳芳连忙把爸爸的眼镜塞到自己的小枕头底下。爸爸忙着找眼镜，芳芳忙着穿衣服，可是芳芳找不到毛衣的袖子，好半天才把一只胳膊塞进袖子里去。本来嘛，芳芳就不会穿衣服，天天都是大人给她穿的。哎呀，不好了，爸爸不戴眼镜穿起衣服来也挺快，瞧，他已经穿上了衣服裤子，要穿袜子了。芳芳急得脸也红了，一把抓起爸爸的袜子塞在自己的屁股下面。这时候芳芳听见厨房里有声音，急忙大声叫起来，妈妈妈妈，快来帮我穿衣服。这一叫啊，爷爷奶奶妈妈全赶来了。妈妈说，哎呀，毛衣都穿反了，只好给她脱了重新穿。奶奶给她穿裤子，爷爷给她穿袜子鞋子，一会儿芳芳全穿好了，这才把眼镜和袜子还给爸爸。 我第一名，我第一名， 芳芳笑着跳着叫着。吃饭的时候，爸爸又对芳芳说， 芳芳，咱们再来比吃饭，看谁吃得又快又好。 芳芳说， 爸爸嘴巴大，牙齿也大，我不跟爸爸比，我要跟奶奶比。 他心里想，奶奶掉了好几颗牙齿，吃起来可慢了，我准得第一名。奶奶呵呵笑着说， 好好，奶奶给你比赛。 爸爸喊一二三，芳芳赶快往嘴里塞了一大口饭，可是他一眼看见皮球掉到地上去了，连忙放下饭碗翻到桌子底下去拾皮球，顺便拍了几下，拍着拍着就拍到门外去了，嘴里还含着那口饭。妈妈端着饭碗追了出来，一边喂一边说， 哦，快点吃啊，奶奶要得第一名了。 芳芳才不着急呢，奶奶掉了牙齿急什么？过了一会儿，芳芳听见奶奶在屋里叫， 芳芳，奶奶第一名了。 她急忙进屋去一看，奶奶真的吃完了，那怎么行，奶奶怎么能得第一名呢？芳芳大声嚷嚷， 不算不算，奶奶还没有吃完，奶奶你得把饭碗拿着。 好好，我把饭碗拿着。 奶奶笑着又端起了饭碗，还拿着筷子在空碗里划呀划。芳芳急忙把剩下的饭全塞进嘴里，腮包鼓得大大的，像含着两个大核桃，连话也说不清了。 我第一名。 就这样，芳芳在家里老得第一名。可是真奇怪，到了幼儿园，芳芳就变成最后一名了。你瞧，吃饭的时候她老是把饭含在嘴里，不嚼也不咽，两只手东摸摸西碰碰，两只眼睛东瞧瞧西看看，别人全吃完了，她还有半碗饭没吃呢，真急人。妈妈又不能到幼儿园来喂她吃。穿衣服就更糟糕了，芳芳不是找不着袖子，就是扣错了扣子，再不就是穿反了衣服，有时候脑袋套在衣服里钻不出来了，有时候两条腿伸进一条裤管。在幼儿园里，芳芳还有许多事情比别人慢，比别人差，我就不说了，说了芳芳会难为情的。可是芳芳就是不明白， 为什么他在家里老得第一名，到了幼儿园全变成最后一名？小朋友，你能告诉风风吗？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